帶領呢、這個球員裏面做得好差。嗱，呢個你頭先講嘅 ，OK。嗱，過去幾任主席包括咩康寶區啊、許俊輝啊等等，幾任主席嗱，你點樣評價過往啲主席？ 許生咧。就跟我太過關係太好了，所以如果我說他好呢，很多人都說，因為我講真的，我們是南華會出身的，那許生也是南華會的，在我見這麼多任主席來說，真的是許生勞心勞力是做到最好，不過也是最慘的一個，因為他做主席的時候，他都還是背著一隊南華會在這裡，所以我沒有份是在受惠於他帶的南華會，高佬有份了，因為他那時候他現在還有一批黃文偉、陳國雄、梁兆華，每年呢他都用以前還有帶著他們，每年都有出去玩，但是許生真的他做足總那時候，他是用一個主席的身份、足總的身份去做事，他不會偏幫南華會，但是很多人攻擊他都是講啲。 我同意的，許俊輝即係做主席的時候咧，許生做主席的時候，佢照顧啲球員好 好好， 無微不至。咁但係近年咧，我都見嘅，除咗高佬之外咧，我見頭先你提過嗰啲球員，譬如阿陳國雄啊等等呢啲球員咧，我都見佢咧就係經常同阿許生去飲茶啊、交際社交場合啊咁樣嘅。喂，高佬嚟你冇份喎，係咪啊？ 我當然冇份啦，球員要埋堆噶嘛？你話你 個老係屬於唔係文輩， 我唔係啊！我唔屬於任何人，我係唔屬於任何人，我獨行獨斷嘅，我係唔理嘅。但係講開講啊，許生其實對足球係好有貢獻，因為點解咧？銀器都係佢有幫手先， 有幫 手係啊，成立銀器嘅，記唔記得？ 係 嘛？許生都問過我很多意見嘅，唔知我的意見是啱唔啱，佢都自己翻嚟 即係有吸納嘅。 係， 余錦基都做過主席嘅啦。 跟住余錦基康寶區呢幾個做主席嘅時間，亦都真係好辛苦，因為喺足總最慘嘅時間就係由好一路開始滑落嚟啊，所以佢哋同埋對外啊、對內啊，因為嗰陣亞洲嘅足協。又改了有個叫做東亞，有了東亞杯才有余錦基有康寶區他們去做，所以他們是比較辛苦，亦都我自己當日還是執委會制的。什麼叫執委會呢？以前足球總會的方式就是每一隊甲組就有一個人去代表那個會出席，另外在月餅組那幾十隊裡面就有六個月餅組。咁後期點解要改制呢？就好多人話：，六個月餅組控制咗你哋成個足總。其實我當時已經話，佢得六個人，我哋有十四隊甲組。如果我哋自己十四個人唔團結，如果有十四個，你點會俾六個去玩到你啊？就係你哋自己唔得團結。咁又改咗做董事會制，到今時今日，你睇翻嗰所謂啲七個唔知七個定九個董事，有幾多個係足球圈，有幾多個真係識得足球，可以講係比較慘。 嗯 ，Peter， 你我有一樣嘢，你記唔記得啊？以前嘅足球係月餅組都可以影響甲組投票，記唔記得？嗰扎佢手機就可以影響曬你。 不過我正話都講 全華班嘅，係全華班嗰個決定。 有乜可能啊？全世界都冇噶嘛，月餅組喎。 咁不過大家都有人一票，我覺得只要自己團結，其實真係冇得俾人去搞嘅。 係咪先？但你月餅組幾多隊啊，大佬？甲組幾多隊啊？你點夠人哋改啊？ 但係阿 Peter， 其實我哋講嚟講去都係一個制度問題。譬如香港嘅足球制度，由即係喺個殖民地時代到到依家，你覺得個基本嘅缺陷喺邊度？ 其實一路嚟講，嗱時間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差。點解呢？因為我哋嘅香港一路就係跟住英國嗰個方式，我哋係八月。九月開始踢波，英超都係啦，啱唔啱？但係成個亞洲咧，都係喺一二月嘅。 日本好、韓國好、中國好， 而家都係 泰國咩食。咁所以咧，我哋當我哋打亞洲杯或者亞洲嘅賽事嗰陣咧，同人有一個唔同啦，因為人哋啱啱開始，我哋就已經係 狩獵 狩獵啦。咁所以其實唔同，所以最近佢哋都醖釀緊會唔會將香港變翻做咁，但係係好難嘅，因為你行之已久幾十年啦。我唔應該唔係講幾十年啦，我自己睇都睇咗咁耐嘅歷史，好難將某一啲嘢忽然之間將佢嚟改變嘅。咁而制度嚟講，其實香港已經係好好噶啦。以前我記得我嘅年代邊有而家有體能教練。有健身教練，有 按摩師， 有按摩師，有乜嘢嘢？我最記得我自己做領隊，當我自己叫做總監啦，因為我唔中意係領隊，我就用總監嘅名字，我做，我下面就係第一個教練，教練就負責曬所有嘅嘢。好嘅球會可能請多兩個助教幫佢手，嗰啲係過去咗嘅球員，你踢唔到啦，幫下佢手啦。冇而家分工咁細啦，體能有體能嘅人大，教練有教練界，數據好似嗰陣我哋數據，每場波完咗即刻又話你睇，喂邊個今日走咗幾多，邊個今日做咗啲咩嘢，邊個今日跑咗幾多步，即刻有個數據睇。 而家有電腦啦，係嘛，方便好多啦。好啦，講翻你嗰個出身先，好多人可能唔清楚知道咧，就原來咧嗱，佢讀完書之後翻嚟香港咧。是仰慕球星去做個預備組球員的、OK? 想即夢想去做球員的 那時候你是不是打龍門的 仲見 真的怎夠膽啊你即當時已經是如日中天了 其實我就好彩我讀完書回來我想做球員真的我不是一個好的球員的輾轉就落到去搞月餅組搞月餅組之後呢因為、可能我講嘢或者我嘅交際手段， 你先講你喺邊度踢預備組先？ 升到， 升到， 嗱，所以 升到仰慕你嘅， 跟住何容興大嘅， 所以你話夠邊夠膽，邊度夠膽話去打龍門啦？ 咁所以我搞月餅組嘅時間咧，大家嘅聯絡方式做得好好，咁就我第一支嘅甲組球隊咧就係加山，陳耀琴嗰陣揾我，Peter 你幫我手啦。做秘書啦，同我做下嘢，跟我睇下點樣啦。我第一份工即係叫做喺足球圈工，就係跟佢係5000蚊一個。 即係佢算係伯樂啦。 係，我係 咁。佢咪唯一一個女班主 當年嘅第一個女班主， 第一個， 亦都係真係唯一一個。所以當年我記得跟佢入更衣室。嗰啲外國球員都未試過有女人走入嚟，哇！攞煲攞食，因為入到去個個都除曬衫。 哇！有咩未睇過佢？ 就係咁講啦。有乜嘢啊？你哋使乜咁緊張啊？啲人搶衫搶冇嘢， 大大細細都見過係嘛？ 好啦，嗱，正因為咧有乜嘢都未見過咧嗱，阿 Peter 咧就喺球員裏面幾十年，咁啊，亦都帶咗一啲相上嚟嘅。 我哋睇你相先啦， 睇啲相啊，睇下佢過去幾十年。裏面有啲咩威水嘢啦，係咪？啊 ，OK， 嗱呢張咧，嗱呢張係曼聯喎。 呢一張你睇翻咧，真係而家睇完呢張相，好唔開心嘅。點解咧？ 特別而家閉門 作賽，你喺後邊坐到滿嘅。當時喺南華會咧就搞過四次嘅曼聯，呢一次應該係第二次。你睇下後面是滿曬，仲有一樣嘢，唔止滿座咁簡單，我哋嘅飛係喺幾個月之前係賣曬飛，啲人係要排隊通宵嚟去買飛賣曬。我最記得嗰陣真係俾人鬧啦，一路係咁俾人鬧。 冇飛， 冇飛。 OK， 下一張，呢張係 呢一張係比較特別啲，攞啲個。足同呢個杯嘅時間咧，我自己上台。其實之後我隔離嗰個就係邱健威，佢都覺得我好怪，點解我會走上台攞呢個杯咧？因為我從來冇，因為我自己我心中明白，我第二年我就落山啦。我諗我當時我諗呢只杯就係我最後一次 當時我的諗法就是最後一次代表南馬上去，所以我帶住班球員上去攞啲獎。 我有冇認錯啊？喺你 陳耀琴啦， 陳耀琴啦， 後面就康寶區啦， 冇錯。 再啲邊就係林建明啦，我隔離就係邱建威啦，再隔離嗰個鄭少聰。 係，呢啲都係即係球星嚟啊！當時 ，OK， 下一張呢張咧，呢張又攞咩杯啊？呢張 呢一個。都是聯賽冠軍，當時就是 東 方王朝的時間了。這一張也都很興奮的攞法，為什麼呢？因為這隻杯是在一個球場三出三入。為什麼會三出三入呢？因為我們那場球是對區騰，就想著那場球一攞了冠軍，就因為還有幾場球打，就是已經拋離第二，當時是南華會已經個分數拋離曬㗎啦，咁但係一定要贏波，咁所以我就問足總借咗隻杯，就擺咗喺林建明架車度，諗住一攞咗冠軍咧就拎出嚟影相，點知3-0打到3-3，琴錦青叫人快啲拎翻 入去，再拎翻到， 點知跟住又4-2，2-0，跟住2-2。3-2又3-3，跟住4-3，最後是贏波呢只杯，真係，所以你見我嗰個樣係特別興奮嘅攞法。 唔係， 所以 三場係當晚嘅三段 三場，當晚拎把都有啫， 三場定，因為好肉酸㗎。你喂，你如果跟住嗰四場波輸曬，南華贏曬，佢係冠軍嚟。 所以就並唔係話三場波。預備三場波贏不到， 不是 講當晚 即場， 因為你已經是 head 過了幾多分，你已經是一定， 因為他贏了這場就肯定百分之百 捧杯了。你就算贏埋下面那些，你都 是跟我爭分 的。我想資深的球迷都認到這班球員的了。 喂，有一個特別要點出來的，當時的教練就是陳龍平，陳龍平後面那個就是那個傻福喎，那個叫 希福特，而家已經過咗身，佢係個黑池過嚟，一盤過嚟嘅球員嚟嘅， 質素好高喎。 當日佢喺球場，因為我唔得閒出去接機，係人我一個英國經紀介紹俾我，邊一個佢打過喺英國打過19歲同21歲國腳青年軍係好好，咁我就叫人去接佢機落嚟跑馬地揾我，佢係帶住個拎埋啲行李咁走落嚟，一落到嚟，因為當時大家記得係好多記者喺球場睇練波嘅，一睇見佢啲球員 Peter。你去找個替身啊！你找個肥佬嚟做教做龍門，佢點撲啊？佢換咗衫出嚟撲幾下練幾下，冇人夠膽話佢唔係一個好龍門，真係落地嘅波嗰幾年係香港最好嘅龍門。 嗱，仲有一個咧，李建和阿和仔當年後生，佢一路跟隨住你幾十年喎、啊，呢、這個 和仔可以講。一路大家都在一起了，他是由畢偉康告訴我這個球員零電那時候開始搞波，畢偉康就帶了幾個年輕球員過去東方，他說這個球員很好，他是當時是打東方，但是因為青年軍他們的人工是很低的，幾百元，他說他夠坐車就不夠吃飯，可以怎樣呢？好彩那時候我就在麗新打工，咁我就同老闆講：喂，喺我都要揾人幫我手做下拎信啊咩成講啦。咁就當時叫咗佢入嚟喺嗰度幫手，有一份工，有翻多咗千幾蚊喺嗰度。 好坎坷，好坎坷。我哋你啲仔喺度完先啦，我哋下一節就翻嚟啊。 Okay.